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鏡會， 即係其實好抱歉，咁啊，真係要俾啲子彈咧，大家去拗下。咁啊，點講咧？尽量个心情平和少少，系嘛？我唔系 B 哥，系咪？唔需要扯高条线，扯高八度去屌鸠人，咁系唔啱嘅，系嘛？我系尽量平和少少吓，所以刻意去将我哋个通减低佢，讲嘢尽量慢啲。即系如果你同你老婆或者女朋友嗌交嘅时候咧，尽量你唔好笑啊！你系非常之要学呢种，我从来都系尽量慢少少讲嘢，就细声啲，慢慢吸完一啖气，慢慢讲一啲简单啲嘅句子，你明唔明？咁咧就唔使俾佢攻击你咧，话你扯高条线去同佢嗌交，又或者闹佢，因为闹老婆咧系万恶嘅，系咪？咁所以我哋要讲嘢特登轻啲，慢啲。嗱，你只要学到呢一招咧，你老婆吹你唔捻账。因为每一次嗌交嗌到冇得拗嘅时候呢，其实我系讲嘢好慢，所以冲动嗰个唔系我，系嘛？咁佢冇得拗啦嘛，系嘛？咁佢知道自己唔好意思啦嘛。学下呢招吓，听日情人节吓，情人节快乐大家。如果系嘅话咧，当我冇讲过嘢啦。如果我冒犯咗你，系咪？第二次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好多人嘅论述就系话，无论阿毛选唔选，又或者阿毛出嚟，同唔同曾俊华咬手瓜，搞唔搞佢，其实完全影响唔到得到601票会赢嗰个人嘅。嗱，呢个系伪命题，点解呢？先讲一个前设，就系、是、你觉得 Less Evil 有冇问题先？即系我都睇到一篇文啦，究竟系 Less Evil 定 Less Evil 咧？原来 Less Evil 就系讲嗰个 particular 嗰个人。吓，嗰个系 less evil。如果你系支持嗰班人嘅话咧，你系应该用 less evil。我系讲紧用 less evil 呢一个 mindset 啦，系嘛 ？less evil 系相对于原来唔系相对于 greater evil。greater evil 系一个吓 ，great evil 系嗰班人啦，系啊 ，more evil 啦咁样。其实你觉得系咪要 pick more evil 紧要啲 ，rather than 支持一个 less evil 咧？呢一样嘢上个礼拜已经讲啦，咁如果你觉得呢一样嘢系冇所谓嘅，而你觉得林郑同曾俊华实际上喺作为行政长官上嚟系又系冇分别嘅，其实我真系非常之尊重你咁嘅判断。不过过往历史你就唔好同我拗有冇证据，因为曾俊华唔系曾荫权执政嘅时候同689执政嘅时候，究竟个社会有啲咩嘢唔同，大家系睇得到。究竟是西环治港定是地产党治港，对香港的损害是多啲，是大家有眼睇嘅。嗰、那个系咪感觉咁啊？攞雨伞运动嚟做一个分水岭好冇？咁啊，雨伞运动点解唔出现喺曾荫权嘅年代，而出现喺梁振英嘅年代呢？咁啊，又攞第二个分水岭，咁啊，自由党反台好唔好？咁点解曾荫权执政嘅时候自由党唔会反台，而689执政嘅时候系天怒人怨到自由党都会反台嘅呢？咁又攞第二样嘢嚟做分水岭，城报点解喺梁振英执政嗰时先出现，而曾荫权嗰时冇呢？点解曾荫权嘅党羽冚唪唥喺梁振英嘅时代被清剿，而董建华嘅党羽系冇喺曾荫权执政嘅时候被清剿嘅咧？咁啊，孟雄卿下个月就放监啦，咁佢话有料爆啦，咁好明显，刘孟雄就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唔好彩嘅阶下囚，系嘛？摆明689要搞佢噶啦，咁捻多证据， 咁如果呢一刻你话俾我听，你觉得西环治港同地产党治港系冇分别嘅，咁你就说服你自己，冇所谓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好多香港人都系因为感觉到呢一个分别，而佢哋觉得呢一刻支持一个所谓叫建制派系冇分别，都一样觉得，就算嗰个建制派咧，佢系建制派都好，佢只要代表到我，又或者代表到我反对西环呢个心态咧，就 OK 嘅。即系从来所谓叫 less evil 好，你点样叫佢都好，其实呢一个行动，又或者你支持胡苏呢个行动，系摆明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对西环，一个反对西环执政、西环治港嘅一个情绪宣泄。所以咧，我觉得就算你系支持毛哥都好咧，就唔需要对一啲支持薯片嘅人咧，就即系喊打咁紧要。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你系好平常。你话大家觉得攰？咁事实上好多人都觉得攰啦，系嘛？咁啊，如果唔觉得攰嘅话，人民力量就唔会少咁多人啦。大家事实上系觉得攰，即系我哋系冇办法唔承认噶。咁你成日问你系咪少咗人咯？咁计啦，抗争嘅人喺雨伞运动之后咪少咗，咁计啦。大家觉得攰嘛？事实上系觉得攰哦。如果唔攰嘅话，大家吹鸡吹多次啦嘛，系嘛？咁所以无论系普遍社会又好，你自己系咪 less evil 又好，你首先要说服自己就系、是。当嗰票喺你手，你究竟承唔承认你嗰票可以改变一个选举结果？如果你成日都觉得我呢票系改变唔到选举结果嘅，其实系证明咗一样嘢咩呢？就系你唔认同中央对呢个选举有绝对嘅操作权。点解？如即甚咁定义啦？咁乜嘢叫中央对呢个选举有 100% 嘅操作权呢？即是话无论如何发生天冧都好，北京吹嗰601票，而都系会齐齐整整去按住北京嘅意愿俾任何一个候选人嘅。OK， 咁即系话你根本当你自己一票咧，系完全对呢个选举结果系冇任何影响嘅。咁如果你同意呢一样嘢咧，我又系非常之尊重嘅。不过，既然如果北京对呢个选举嘅掌握系 100%， 完全掌握呢601票嘅操纵，咁点解佢要 DQ 609？ 我唔明白。就算你认同北京系对选举有完全操作权都好，你都会觉得佢换林郑系换汤不换药，因为换林郑有多咗票嘛，系嘛？咁对609。是他没办法令到有些人去投票支持689嘛。那我想问一下，原本支持689的有599个，现在支持林郑的有601个。那我想问一下那两个人是什么人呢？即是有机会这两个人是会不听北京的意志做事的啦。是不是？那如果这两个人不一定去跟随北京的投票意愿的话，那我想问一下，呢两个人系咪算系选举嘅游离票咧？两个咋？我唔讲多啊，两个咋？咁既然喺呢个选举里边有两票系游离票嘅话，你作为一个支持 less evil 嘅人，又或者系你有份喺呢个选举里边投票嘅人，又或者冇啊，即系你同我啊？即系我就已经系讲咗绝缘噶啦，我其实系咪上心咧？咁其实我又唔系特别上心，即系所以你睇我 Facebook 就知噶啦，我唔系咁讲呢啲嘢嘅就喺 Facebook。不过冇办法，即系呢个系一个节目，系嘛？我知道你哋想听啲咩嘢，亦都支持我讲呢一样嘢，因为我讲咗你唔使咁多 PM 俾我啊嘛，系咪？咁你问我，当你系有份食花生嘅人，你应唔应该去制造一个气氛，去令到呢两票游离票？唔好支持一个最衰嘅人，你当然系觉得，我觉得嗰两个人一狗样，你嗰两票支唔支持林郑系对我嚟讲冇分别，冇所谓，系嘛？你又亦都要解释俾自己听，点解曾荫权执政嘅时候系少咁多呢啲鸠屎嘢，而梁振英呢五年完全冇，即系同曾荫权嘅年代完全系两件事。你说服到自己得噶啦，你唔使说服我噶，系咪？我系想话俾有啲人听，你说服到自己唔代表你说服到香港人。你如果用唔到呢一套想法去 对待一啲同你政见唔同嘅人，又或者对待一啲取向同你唔同嘅人，你系冇办法去改变呢一个市，即系改变呢个社会，唔可能嘅。当你食花生又好，系选委又好，你系觉得有游离票嘅存在嘅，而你又同时间觉得林郑系比庄曾衰十倍、衰一百倍，你系绝对有责任去影响嗰两个游离票，唔好支持林郑嘅，你明唔明啊？咁你就会谂下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去影响呢两个人，唔会令到林郑变成601，佢只系会变成599啫。无论你呢边啊够唔够601都好，呢、这个就系所谓叫做阿毛哥啊，又或者有啲人讲嗰种就系话，哦，如果林郑唔系被阴点嗰、那个，喂，我哋都可以拖冧佢咩？令到佢咧进入第二轮选举啦，咁样，咁所以呢一刻，你更加你嘅矛头要对住林郑，你唔捻系对住胡苏争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当你对住胡苏争嘅时候，有啲人个心态会咁谂，即系好简单，我问一句，假设听日呢300+开记者招待会，斩鸡头烧王子，选嗰日我就系唔入去噶啦，无论如何。曾俊华都冇办法得到泛民选委嘅支持，你唔好期望我喺324票有任何一票会留到落你薯片叔叔嘅袋口。咁我想问你，你做生意你会点啊？喂，我冇 choice 啊嘛，咁我一定要事必要支持林郑嘅、哦。Correct me if I'm wrong， 即系如果系在座你同我咁。屌又唔系有钱嘅人，又或者大家都要为啖苦饭而苦干，系咪？我哋呢啲人啊，梗系屌你，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嗰啲咩啊？梗系西瓜靠大边啦，系咪啊？我冇得拣、啊，系嘛？我唔系同中央纯粹系一个所谓叫示好、啊，我冇得拣、啊，因为中央所谓叫做。真係有得贏嘅候選人，我就只會投俾嗰個啫。既然原本我嘅判斷係一個你做生意咁嘅人，你會覺得當商界一啲堅決反對689西環治港嘅路線嘅人，佢會投俾胡蘇貞，加上泛民又或者整個民情對胡蘇貞有好感，會令到泛民支持胡蘇貞變到有理由。我就覺得呢兩班人可以合力推舉一個西環。唔系 first priority 嘅人做特首，咁嗰班人见咗我，梗系支持林郑啦，系嘛？跟住我就第二日我打去中联办啦，喂，阿爷叫我做嘅嘢完全做到晒，收到晒，于是林郑咪赢咯，冇所谓嘅，系嘛？因为嗰班人斩鸡头烧王子，话佢唔入去啊嘛。咁但系如果而家呢班人系入去投票嘅，我仲可以说服自己，我有机会赢嘅。好啦。调转个玩法，如果听日呢300+呢300几个人斩鸡头烧王子，我唔理用咩方法都好，挟持佢屋企人都好，呢324票一定倒落庄曾嗰度啦。假设你系一个喺中间嘅选委，我其实咧，其实我都收到阿爷指示嘅，不过咧，而家我有得拣咯，因为我系做生意，我咪变咗做王者咯，系嘛？咁北京。佢会觉得，即系我会觉得，有啲人就非常之紧跟从咧西环嘅意志噶啦。但系问题就系我就系嗰两个人其中一个啫。咁我可能支持庄曾噶，系嘛？冇就算啊，我呢票唔一定令到庄曾赢都好，我都百分之一千唔会将我呢票倒落西环嘅户口。你系所以，如果呢一刻。你唔令到泛民又或者泛民嗰324个选委，又或者唔好话嗰324个选委啦，而庄曾冇一班底票嘅话，你系唔会做呢个政治博弈嘅，你明唔明啊？你系必定要觉得自己就算有机会赢，就哪怕个赢嘅机会率可能少过一半，我都觉得我倒落去唔一定输梗先啊。反之，你话俾我听嗰个 option 一定输嘅，我系完全冇可胜嘅机会嘅。 咁我就会倒落林郑嗰度啦。你要记住，你一讲紧嘢系我而家投票之前嗰刻个心态啊，唔系讲紧个 outcome 究竟系601票定系乜？除非你否定咗阿爷揿嘅票，嗰601票系齐插插一定齐嘅。咁就唔使讲，即系成件事后面个古仔呢系讲唔落去嘅。但系你冇办法说服到自己，哪怕只系游离票有两票，你都系必定要为胡苏贞助选㗎喎。你系冇第二个选择㗎喎。即系假设你亦都同时认为林郑系 greater evil。即系庄真系比较好嘅。即系当然你唔好问我庄真有几好嘅，我唔系讲嗰样嘢。而家我系讲緊就系话会唔会林郑嗰时真系行 2.0 路线，即系你好简单嘅啫。林郑喺宣布参选嗰刻，其实佢第一句就已经讲㗎啦。梁振英有好多施政啱嘅地方值得我哋学嘅。如果唔系人哋点会话佢系梁振英 2.0 啫，我唔系同你讲緊嗰个系 2.0 啊，定 1.5 定 1.6 1.7， 唔系讲嗰啲嘢。而系当我去做 interview 嘅时候，我只有一句时间去话俾人听，我同其他候选人有咩唔同，又或者我同其他 candidate 有咩唔同。我就系讲我认为比其他 candidate 最优胜嘅地方。咁于是我用一句说话，梗系心噏，我而家要做晒讲晒我要讲嘅嘢 ，which is 就系我觉得梁振英有值得支持嘅地方。咁佢唔系梁振英 2.0 系乜嘢啊，大佬？佢第一句已经讲噶啦，佢唔系第十句之后先讲噶，又系冇得拗喎呢啲嘢。好啦。咁我想问啦，即系如果你系泛民嘅支持者，你又同意嗰两个人系有唔同嘅，你纯粹就系觉得我支持任何人咧，唔好讲冇哥，我支持任何人入去搞局嘅都系冇所谓嘅，你就必须要同你嘅支持者讲，我真系觉得林郑系同庄真冇问题嘅，咁你以后就唔好将啲论述摆喺什么咩601啊、599啊、咩678票，唔好讲嗰啲嘢啦。I don't give a shit。边个赢特首关我卵事？林郑赢都得，叶刘赢都得，唔卵关我事。因为我就觉得咧，佢哋两个一鸠样，边一个赢都系一鸠样。咁从头到尾，呢、这个又系小圈子选举，你又冇份投票，又要北京任命，咁呢个梗系小圈子选举啦。选出出嚟嗰个 evil 啦，点会觉得突然间选到个 angel 出嚟啫？唔可能噶，你明唔明啫？你系唔好讲嘢讲转头啫噶。如果你对呢一个选举有希望，呢、这个就唔系选，即系呢个就唔系小圈子选举啦。咁仲倾咩政改啫？就系、是、你觉得。这个选举代表不到民意，所以你先会觉得这个选举是不合法的嘛，不合理的嘛，亦都代表不到民意的嘛，那你先去反他的嘛。就是这么简单的。是吗？突然间你要觉得有一个是衣服，哪个都是衣服，从来都是衣服啦，即是不要浪费时间咬这些东西。好啦，刚才我的假设那601票你是真的好似而家个民情咁嘅，吓连啊道长都觉得嗰601票系势必要咧，倒俾阿林郑噶啦，系嘛，即系唔会倒俾阿庄真咁咩嘅，系嘛，咁阿张德江都要南下啦，系嘛，为林郑唱票啦。咁我想提醒一样嘢，点解呢个胡须佬咁得人惊？佢系一个建制派，佢而家知道阿张德江南下要为对家嚟拉票，佢都仲要继续选嘅咧。佢系建制派嚟，佢唔系民主派，佢更加唔系一个中立派，更加唔系一个大头壶。你话大头壶见到势色唔对，系嘛？佢都继续选，因为佢唔系同我北京有沟通嘅。咁摆明曾俊华而家话俾你听，我同北京不嬲都有沟通吓。咁我见到对家个大佬落嚟帮我对家做宣传，咁如果我仲要去选，就代表一样嘢嘅啫。而家摆明就唔系我同你对选啊，唔系摆明同林郑对选，我而家同张德江对选。喂，呢、这个 message 系好清楚㗎喎。咁如果呢一刻我仲要行入去俾人投嘅话，我支持呢个暗票制度，我反对呢个张德江支持嘅候选人，我摆明就同一个政治局常委对立㗎嘛。我唔系讲阿 B 哥做常委，唔系讲啲嘢，唔系吓。咁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可以自己同一个政治局常委对立嘅话， 哇，屌你胡须真系真系好大嘅胆啊，大佬！我系一个同西环对着干嘅人，我九成九就支持你啦，你咁捻样都够胆，明唔明啊？咁我咪又系大条道理支持呢个胡须佬？好，唔好讲呢个胡须佬十成十，我系背后话俾你听，政治局常委我都有保家，屌，我唔系净系你有保家，林郑月娥系嘛？好坦白讲，咁你既然大家有保家嘅时候，你系只系剩翻一个 option。喺政治局常委里面梗係有两条路线两个意见啦、啊。OK, 退一万步。嗰、那个唔系两条路线亦都唔系两个意见。我肯撚定嗰度系两个派系支持嘅两个候选人。而大家普遍认为老闸系拍到板嘅。所以老闸喺呢个时刻对嗰两条路线嘅支持嘅态度系一样。我唔劝退你两个人。我都呢一刻我唔会表态支持任何一个，所以你见到落嚟支持林郑月娥嘅唔系老闸出声，而系张德江。咁你都好清楚啦嘛。咁你如果觉得两条路线，你又觉得两条路线一鸠样嘅，我又系唔捻你，咁算咯系嘛？咁而家你觉得你系好捻憎西环呢条路线，咁你唔支持西环嘅对家，你支持边个嘅？我又系，即系 correct me if I'm wrong。我系说服唔到自己，即系当然喺呢一刻有个说法，我系赞成嘅。喂，嗰条胡须佬掟咗政纲出嚟，喂，佢一啲都冇让步，我点可能而家呢一刻我就冲正梁擎江水抹大脚等佢嚟？系唔合理？我点都要同佢有个讨价还价嘅动作，系嘛？即系搞嘢之前有前戏，咁啱你冇理由突然间推低，喂你啊！屌叫鸡都唔系咁啦，系嘛？吓，唔好咁粗鲁啊，做人。咁所以咧，系要有啲前戏，有啲动作，系嘛？咁你话呢啲系咪行礼如仪？呢纯粹就系我信同唔信咯，系嘛？咁信同唔信，梁振英啊，大家有咗点讲？有咗判断噶啦，即系连呢一刻，你大家都会记忆犹新啊嘛？即系2012年选特首嗰阵时候，你讲紧。梁振英原本是明报力撑的，点解突然间刘俊豪俾人斩？屌你咁样，梗系食言啊！有人而家嗰啲，即系我又系讲白啲，嗰啲唔系政纲嘅问题，而系嗰啲有人系承诺咗一啲政治交换，而我突然间反台唔认人，而我系话俾大家听，嗰、那个系一个花棚，唔系一个花槽。屌你咪嗰啲系唔系言语艺术，而家摆明滚你啊扑街！咁而佢而家有人话俾你听，梁振英啲做人方法冇问题，系嘛？即系间接地讲咗，如果我觉得呢啲手法冇问题嘅话，我第时执政我一定做咯。咁而家另外一个话俾你听，我觉得咧，即系香港咧就要循规蹈矩，有个程序公义，系嘛？咁啊唔好乱嚟，咁系冇错。我系非常之右派，亦都非常之保守。不过我觉得香港系应该好保守咁慢慢嚟。有一个就话俾你听，我系会大刀阔斧咁嚟，而且我会乱鸠咁嚟，而且我应承咗你啲嘢系可以唔找数，仲要唔系应承你对家嘅嘢，我系应承你自己本身嘅支持者。本来是凉粉的人，我现在应承了你，现在要落你锅、啊。喂，这些东西你不要问我，你问刘慕雄嘛。喂，那些东西在阳光底下发生，大家有眼见的。而你觉得那个和这个是一样的，那我又是不够你讲。因为是在你眼中，那个就是这个和这个一样，是吗？好了，调转个故事来想了。其实呢我都觉得呢佢两个有唔同嘅，係咪？咁亦都有啲人私底下同我讲啦，係咪？而家咁高调支持有冇个喂 ,sorry, 唔好意思，你教个时间制，我怕我预唔到时间，我咁样会睇到好啲。如果呢刻